你会说这一切从来没有永恒，你说缤纷多变宇宙定义无法计得真，你却设计连串话题而回避我眼神，分析都市隔膜人归宿宗教哲学神，分析出于理智却困住了心。 从没要紧。